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赵龙。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晴，最高气温9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最低气温-5摄氏度。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70，首要污染物 PM10 空气质量良。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通州区疾控中心通报，宋庄某化市一学生核酸检测结果阳性；激素集办工作开展3年以来，全市共建成职工暖心驿站3.2万家。12345市民服务热线对群众疫情期间的急难筹盼提及响应，设定2小时和24小时两个办理时限。下周二，冬至节气到来，本市还将再次迎来一波冷空气。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先来播出一条疫情的消息。通州区疾控中心通报，今天13:30，通州区宋庄镇小铺村化清化市一名学生核酸检测结果阳性，通州区立即响应，对化清化市进行管控，同步开展流调溯源工作，对阳性检测者启动转运，对排查出的密接、次密接人员隔离管理。目前正在对化清化市开展全员和环境核酸检测，后续工作进展将及时通报。新闻广播记者杨帆从今天举办的北京党建引领接溯集办改革论坛上了解到，自2019年接溯集办工作开展以来，为畅通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渠道，全市共建成职工暖心驿站3.2万家，引导全市76万名在职党员党史学习教育期间为民办实事86万多件，全市社区社会组织总数达5万家。全市推广小院议事厅、社区恳谈会、拉家常等社区协商议事平台，共推进150个社区议事厅示范点、300个楼门院议事会示范点建设。全市招募3.9万名小巷管家，活跃在基层一线，查民情、听民意、解民忧。新闻广播记者杨帆从今天举办的北京党建引领接溯集办改革论坛上了解到，自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12345市民服务热线对群众疫情期间的急难筹盼提及响应，优先办理，共梳理疫情防控诉求类31类158个具体事项，设定2小时、24小时两个办理时限，全力解决物资保障、疫苗接种、小区封控等问题。今天发布的北京接溯集办改革报告显示，今年年初以我为群众办实事为抓手，在补齐民生短板上，全年全市共解决16.8万套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建成2000张养老家庭照护床位，建成200个农村邻里互助养老服务点，发展养老助餐点1015个，750个任务村完成美丽乡村基础设施建设，96家一联体核心医院和3级医院为基层预留号源比例提高了30%以上。另外，这份报告还显示，今年全年本市下大力气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共治理了1029项地下通道和市政涵洞设施维护问题，城六区和通州区新上线了1.03万个道路停车车位，新提供了有偿错时共享停车位1.8万个，558个老旧小区纳入改造计划，垃圾分类自主投放准确率达到84%，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100%。全市还新建和改造提升了600座垃圾分类驿站。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期冷空气频繁来袭，风寒效应十足。下周二冬至节气到来，吃完饺子之后，本市还将再次迎来一波冷空气。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近期的冷空气都实力不俗，一旦光临，大风降温便接踵而来。不过好在冷空气来得快，去得也快，过境后气温总能在1-2天内快速回弹。就比如本周五受冷空气影响，日最高气温跌到了0摄氏度，随着冷空气退场之后，周六的日最高气温又快速回弹到了6摄氏度。下周开场仍旧处于这波气温回弹的过程中。

或者是用投资领域的一些新的概念术语来宣传炒作等等，那么其中的风险呢，法院认为也是应当引起警惕的。那么在三中院披露的典型案例当中，我们就看到王某呢是以30万元的本金来委托了资产管理公司投资一个这个影视项目的基金，那么基金的封闭期是3年，预计年化的这个收益率达到15%，但是呢到期呢还会偿还这个本金以及支付相应的收益。结果到期之后，王某的这个本金和收益都没有见到，所以王某才着急的去到这个法院进行起诉。那么在诉讼当中呢，公安机关向法院出具的这个复函也显示到，这个犯罪嫌疑人刘某涉嫌已通过这个资产管理这个投资人就多个影视基金项目签订了相关的协议，通过这种方式来非法收取公众存款，已经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那王某的这个诉讼呢，最终呢也只能被法院驳回，移送到了公安机关按照刑事的案件进行处理。三中院也介绍到，在近2年审结的这个委托理财合同纠纷的20案件当中，像这样因为涉嫌经济犯罪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裁定驳回起诉的就达到了1/5。那么假借这种委托理财之名行非法集资犯罪，现在也是呈现出一种非常高发的一个态势。因此呢，法院也是提示广大市民，对于宣传当中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等的这个内容，或者是通过赠送礼品、组织游玩、安排体检等方式来吸引投资者的，一定要提高警惕，冷静的进行观察，也可以先征询家人和朋友的意见。那么在我们委托理财的时候，比如说考察这个受托人的资质能力，这个你投资的产品，以及避免口头委托，一定要认真的签阅合同，并且随时关注受托人运用资金操作的账户的这个情况，留存好相应证据。那么这些行为呢，也都是能够维护和保障自身权益，对于维护保护自身权益都是十分必要的一个行为。主持人， 好的，感谢王悦的介绍，再见。 再见。 好，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70，首要污染物 PM10， 空气质量良。好，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目前的全路网交通指数为4.9，道路轻度拥堵。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赵龙，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周末活力派。 2008，盛夏的欢呼从未远去。2022，冰雪的召唤响彻耳边。奥运和北京早已融会交织，息息相连。 北京冬奥赛区呢，也将 营造出我们未来发展的。 盘点奥运丰厚遗产，讲述城市换新改变。 场馆团队始终将绿色 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端系列报道，永远的双奥之城，北京奥运遗产全记录。听一座城市的奥运回响。 冬日暖阳下绽放的冰凌花，印记了全力以赴的坚实脚步，伴着满怀期待的诚挚声音，奔向3亿人上冰雪的梦想荣光。聚焦场馆建设，城市保障，领略冬奥文化，激情赛事。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端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冬奥的脚步》，跟随我们的探访，走进冰雪的世界。